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life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白天我市受冷高压的作用，扩散条件较好，预计细颗粒物 PM2.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30微克之间，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。 Slow it down, make it stop, or else my heart。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，北京迎来了最美的金秋。那么秋天去哪玩比较好呢？今天啊，给大家推荐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那这个保护区呢，位于北京市延庆县海坨山南麓，地处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中，总面积4671公顷。保护区内保存有华北地区唯一的大片天然油松林，以及华北地区典型的天然次生阔叶林。那由于森林的覆盖率较高，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的种类也是相当丰富。作为北京市西北方向保存最完好的生态系统，在水源涵养、抵御风沙以及净化空气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您可以在北二环德胜门919路公交车延庆南菜园下车，再换乘到松山方向的920路车到张山营下车，那么需要打车到松山的售票处，距离松山售票处5公里左右。如果您选择自驾路线，可以由北京至八达岭高速路的开通。